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排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58-5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国家体育场鸟巢在暑假期间推出全新夜游项目“造梦鸟巢视听秀”。这个通过多元灯光效果和环绕立体声实现的演艺项目，将为夜游鸟巢的观众打造一场视听盛宴。请听报道。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国家体育场鸟巢的北看台，而正对着我的南看台就是这次鸟巢灯光秀的主场地。大家一定比较好奇，在鸟巢这样一个比较空旷的空间里面是怎么样实现这样的灯光秀。实际上这场灯光秀所有的设备都是安装在南看台上，使用了多元灯效，比如说探射灯、镭射灯、激光灯，一共是1500盏灯光，同时还有4台大型的投影仪。所有的这些灯光效果呢，在电脑的控制下随着旋律变换来变换出不同的色彩和造型，还使用了一种激光全息投影的技术，也就是说利用漂浮在空气当中的干冰，当激光照射到干冰上的时候产生反射和折射形成影像。除了技术层面呢，大家还可以在里面看到许多非常熟悉的内容，比如说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用烟花构成的脚印以及击缶的壮观场面。这个名为造梦鸟巢的视听秀每场时长是30分钟，游客购买鸟巢晚间旅游的门票就可以欣赏，每天晚上上演4场。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哆来咪总动员经典动漫音乐大屏幕视听音乐会今晚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上演，张莹莹 ME 室内乐团将为小朋友们带来悬崖上的金鱼公主、花生史努比、愤怒的小鸟、哆啦 A 梦、丁丁历险记等经典的动漫配乐。古装电视剧《天下长安》今晚将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开播，剧集改编自董哲的小说《李世民从玄武门到天下长安》，讲述了隋末唐初在群雄争霸、门阀混战当中崛起的李唐王朝一步步走向贞观盛世的故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百集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二季将从本月23号开始在央视开播，从战国到秦汉时期的25件国宝将陆续和观众见面。本季节目以超级链接、超越想象为主题，以视频索引的方式解读多个维度的文物信息。继《最强大脑》之后，江苏卫视在这个暑期推出知识脱口秀节目《知识就是力量》，节目将在本月27号首播。节目当中，主讲人罗振宇将针对百姓日常困扰的婚恋、人际交往、职场、亲子等问题进行解读，带领观众一起探究这些问题的本质。本月13号到18号，望京方恒购物中心举办10周年店庆活动，店庆期间消费满额就可以领取精美礼品，同时还有大型 T 台秀、宠物表演、知识问答等活动。以上内容是由小通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有雷阵雨，局地是有大雨到暴雨，东转南风2到3级转4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那么提醒各位的是呢，今天夜间天气预报仍然是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也有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有人 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撞款撞。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点07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4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 欢迎各位在我们周一跟我们相聚在这几天里。 哎， 再次提醒大家，刚才赵亮已经说了，天气还是有多变。 嗯， 注意行车安全。 哎，刚才在这个办公室里边听到外边哗是吧？ 又下了一阵是吧？ 啊，是。 就我的机房都没听见 啊。这个真是大雨出击哈。 嗯，大雨出击。确实今天需要各位驾驶的时候注意一下啊。 嗯， 避免到这个山区的。有灾害的路段， 嗯， 另外呢，注意防雨、防雷电。好，我们今天周一还是例行公事，周一是小甜点的时间。 哎、对 啊， 这雨天吃点小甜点啊， 挺不错 啊，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啊， 驱散心头的阴霾。嗯、 对、嗯，如果要看着张帆在雨里边奔跑的，就更开心了。 好，我跑一个。这 什么心态？太不像话了啊！ 周一都是心态， 嗯， 世界杯也结束是吧？ 哎，我这心态有点邪恶，嗯、但是邪不压正啊。 哎呦， 嗯， 点题点题啊！ 嗯， 刚刚过去这周末，哪些部电影走入了您的法眼？ 哎、 我们还是要按照惯例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也就是包括在周五这样一个啊，就是每次强片入档的日期， 嗯、 一直到今天为止，哪些影片在排行榜上排到了前几位？ 哎， 今天互动的话题呢，依然是开放型啊。这叫什么霰弹枪是吧？ 嗨， 您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在上周包括到这一周，可能已经关注到的电影，包括这周即将迎来的强档影片， 嗯， 您还希望看到哪些？ 哎， 刚才我一看这个互动信息哈，看平台上有人在互动，说这个能看看你们俩给看看这两个户型的优缺点吗？这是上北下南的。我说哎，这不是我们的工作，你看不是上一个时段是吧？上 就别说了，说咱们的事儿啊。 我就想啊，这个上一个户型就是上周周末，这个户型就是这周周末即将来的电影。首先，我们按照惯例，闲话少叙，一起来看一看排行榜上有哪些影片上榜。按照四点有戏我们的排行的惯例呢，应该首先是要看看全国大盘方面。 嗯， 我们来看看在上个周五一直到今天的下午2点50分为止，哪些影片在排行榜上排进了前5位。全国大盘方面，排在第5位的是《动物世界》。 哦， 它的票房呢，在这3天多的时间里面， 累计票房达到1085000元。 嗯，观影还是有点后劲儿。 对，观影人次呢是294084人次。 嗯， 它的累计票房已经是4.83亿。 还可以、啊、 全国大盘呢排在第四位的是上周我们说到的是一个、嗯、啊非常非常厉害的黑马、 嗯、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第三部俄罗斯奇遇记。 嗯，他在应该回来了是吧？结束了吧？ 结束了就回国了是吧？ 回来了。哎， 他的票房呢在3天半的时间里面拿到的是2582万7000元，观影人次是76万1016人次。 嗯， 累计票房已经是1.1982亿。 嗯，可以啊，是吧？ 非常厉害的动画片。 嗯 啊，这个暑假里面还有很多部的动画片将接踵而至。 那、你说这个，我想起来，昨天我还试着让我的女儿啊看一看《 新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不是，就看看《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的》的、 哦、那个形象是吧？ 电视动画片、 哦、 啊。然后我真的说， 他觉得像吗？ 我说这，我说那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啊。然后他说那我呢是吧， 我对，好，问得好、聪明。 哎，这个他是其中的一员、 哎、 不过是没有入动画片。 是、 哎、来我们看看全国大盘方面排在第三位的是电影阿修罗。 嗯， 阿修罗这部电影在票房方面我们看到他拿到的三天半的票房成绩是4671万7000元，观影人次是1,286,654人次。累计票房刚才已经说过了，基本上算上电影场的话就是4,834,800。 嗯， 排在票房榜第二位的是电影邪不压正。 好， 它的票房成绩三天半、我们看一下这三天半的成绩很好玩，它的累计票房和三天半的这个票房是一致的，3.2亿。这个3.2亿虽然在某些方面可能跟前一段上映的某部电影无法相提并论，但是呢、依然是在本周啊，我们看到的刚刚过去的周末拿到了非常非常好的名次、 哎、算是比较强势吧。 对、它的观影人次更是达到9,153,209人次。 嗯， 非常了得的成绩哈、啊、 嗯，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北京这个票房方面排入前五位的是第五位是超人总动员第二部。这跟全国大盘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啊、哦、真不错啊，这还是哎还是有开眼的朋友们是吧， 怎么说话了， 这个个十百千万2万多人去看了。 对、26,357人次。 嗯， 他的票房在北京的这个盘子呢是1,144,000元。 嗯， 累计票房现在已经是3.4亿。 嗯， 那么排在第四位，北京方面是《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第三部《俄罗斯奇遇记》，和大盘全国大盘是一致。 嗯，这随着世界杯的结束啊，我估计北京观众关注这部电影的那个程度会提高啊，因为看俄罗斯的故事呢，是吧？就 还得继续 看这父子俩了 啊。 这个动画片在北京的三天半、嗯、我们看到的观影人次达到35,214人次。 嗯， 票房是146万，现在它的累计票房已经是1亿多嘛。 嗯， 那么排在第四位，北京大盘方面第四位的是电影、 嗯、 应该是第三位、啊、 第三位 的是阿修罗、 哎、阿修罗、 嗯、阿修罗它的观影人次是53,159人次。 嗯， 票房是240万。 嗯， 北京方面仅仅三天半是240万。 嗯， 那么邪不压正依然是排在了我们看到北京大盘方面周末票房排行榜的第二位，它的北京的成绩票房成绩是2,933万1000元，观影人次623,054人次。 嗯， 那么对比刚才的全国大盘方面呢，我们看到全国大盘邪不压正呢是915万人次，而北京方面就占到了其中的62万多人次。 嗯， 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 嗯， 好，这就是我们刚才回顾的三天半的时间啊，来自我们的这个北京大盘以及全国大盘票房前五位的好成绩。 哎，虽然我们只说到第二位啊，第一位大家都知道是谁的、 嗯、 我们就不说了。 嗯，好，那么说过了这些成绩之后，接下来咱们要来关注一下究竟这些片子大家的评价如何，以及在接下来的这一周新的一周到来之后又有哪些强档啊，这些影片可以我们来关注一下。刚才说过了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非常开放啊、 嗯、 各位可以说一说，刚才我们已经接到很多朋友的信息，说到有一部片子下架啊、 嗯、 这不叫下架啊，这应该是 下架。好家伙， 下架是说 就跟谁找对象啊、哦、 不是你那个下架哟，您还说的是公主下架是吧？好嘛、 啊、 我说的，我你看我一看就是这开商店的、嗯、您一看就是啊做官的、 嗯、是吧？就做官的、啊、 这不公主下架吗？ 嗨、 嗯，我说这个下架啊，其实说到一部电影啊，这是一会儿我们咱还要关注的一个话题啊，重点的话题之一、 嗯、 那么先来看一看在上周末其实最受关注或者说关注的一个焦点核心，应该就是刚才一开始赵亮所说的 邪不压正啊，快乐出击。 嗨，大宇书记吧。 啊，邪不压正这个片子呢是姜文导演的新作品。 嗯， 我们接下来要关注一下他在上个周末除了票房之外还有哪些可以值得探讨的话题。 哎呦，太值得探讨了，多了去了 啊。是大家都看了没有啊？不知道， 你应该看了吧？啊，刚才说了嘛，北京就那么多人看呢，是不是？ 对，北京有62万人次。 哎， 我在看的时候，这个影厅基本还是满场， 满场 满场。 哎， 这个大家还是忘了一步之遥了，是吧？ 嗯，嗨。 人和地理都有了，时差天使，时不我待，朝夕必争，时间不等人呐，走走走。 来说说姜文导演的新作品《邪不压正》，他正在热映。刚才提到他的票房成绩还是不错的啊， 嗯， 基本上是排在首位了吧？ 对， 可以这样讲啊。但是有专门的业内人士告诉大家说，票房增速其实是乏力的，因为3天3亿+呢，现在看起来在这个市场里面并不是一个特别特别优异的成绩， 嗯， 所以他们预估是难破10亿大关，这是专家的预测。 嗯、是，但是我觉得啊，这个专家预测呢，固然有他们的经验，是吧？ 嗯 但是呢，这个 天有不测风云， 还是今天你看，这不是你也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 对 是吧、啊 嗯？ 这个电影它有意思的，有时候我们曾经这个就是跟大家回顾什么？你看有些电影啊，就是有一段时间它口碑特别不好，反而票房很高， 嗯、 为什么呢？就大家是反着想，我倒要看看它怎么了， 多难看 啊，是吧？ 哎，这个不一样啊，这个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这个就是说，我们倒要看看它到底是好看， 对， 还是不好看？ 对， 就是、 这个多特别。 哎、嗯，今天我身边好多人都说，哎，这个《邪不压正》看了没有？到底好看不好看？ 对，这个是最直接的一个问题。 我说那个我不知道，已经乱了啊。 作为已经看过的观众之一、 嗯， 我一会儿也有自己的话要说。我们先来看一看，在我们的这个讨论范围之内，还有哪些意见？它是多么的不统一啊！目前来看，观众对于这部《邪不压正》新电影的评价趋于两极分化。在评分网站上，这个片子的分数在持续波动。 那 我一会儿麻烦赵亮看一下最新的这个豆瓣评分是多少，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叙述当中。是说、啊、资料当中说从 8.2 分一直降到了 7.2 分、 嗯、 口碑上真的是两极的状态、 嗯、 那么姜文的电影有专家认为它既不是纯粹的艺术电影也不是大众喜闻乐见的商业大片、 嗯、 游走于两者之间所以呢邪不压正可能又是一部饱受争议的作品吧 哎啊，这个不知道各位看了没有如果您啊觉得邪不压正好看或不好看或者好不好看呢？ 哎、好，这三个选项了 哎，您可以跟我们说说。哎，马上有人就发来了啊，我们看一看他的消息。山外有山，他说了，《邪不压正》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意义非凡，演员演技爆棚。 哇，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个最有分量的夸 《 邪不压正》的点赞的一条啊、 哎！这位朋友应该也是一位电视工作者吧？因为他的头像就是电视彩条啊！ 哦，他那个不是那个哪国国旗是吗？ 那不是，嗨，世界杯看多了啊，数不过来了 啊！我们看到说这个喜欢的观众都是这么想的，说电影一开始这个西洋配乐一起来啊。熟悉的姜文又回来了、 嗯、 其实这部电影当中真的是还是姜文一贯的这样的一个风格他的配乐方面用了大量的古典音乐包括一些这个轻音乐的部分、 嗯、 贯穿着这样的音乐呢据说很多人对姜文的台词也是念念不忘啊，因为他的、嗯、我可以这样讲吗他的台词属于叫高强度台词 高强度啊， 压迫感很强的台词、 就是理解起来就是需要全神贯注看这部电影啊， 你都不一定能理解 哎，是嗨，稍微一溜号是吧可能那个你发现已经身在山海关了、 是 走得比较远啊。 这部电影呢在美术和摄影上确实是非常非常足的功夫啊， 嗯， 在云南实景搭建的4万平米的屋顶世界这也是很多人关注这部影片的一个焦点很多人都说看了这部电影我也想上房顶 啊 在房顶的这个镜头呢真的是很震撼人心 嗯 包括 这回我们知道它的首映是放在了古北水镇，而古北水镇呢也是它重要的一个取景地之一，据说古北水镇它多多少少在某些项目当中还有着古老的北平的影子， 没错，所以这个还原这个老北平的样子啊，这个也是很多人特别想看这个电影的这个重要的看点之一啊，朋友们还是这个回应还是很热烈啊，广宇说多好看呢，抽时间看看吧，让子弹飞我就很爱看，一步之遥人就不提了是吧，顺利平安说看了邪不压正了，台词笑点太多，幽默感十足，请当喜剧看啊， 有人是这样认为的，更有人是说这部片子呢还是姜文导演一贯的任性风格， 就是这个太任性， 甚至我看到最极端的评论是说你们认为这部电影不好吗，你们认为什么是电影呢，电影难道就应该是你们认为的那个样子吗？ 我的妈呀！ 应该电影有反电影之处，所以这部电影 您看了电影给看反了啊！ 所以各种各样的评论都有啊。我们今天也来收集一下，看有没有更加独特的、另辟蹊径的这样的影评。作为北洋三部曲的最终章，叫《邪不压正》这部电影呢，确确实实是很容易被拿来跟姜文之前的影片做比较。那么很多网友认为，《邪不压正》介于两者之间。也就是说啊，这个解读一下，比《让子弹飞》差，比《一步之遥》好，这是一种说法啊。也有观众认为说还不如《一步之遥》。 哎呀哈，这个，评论实在是五花八门， 对 吧？我们平台上大家还都是比较喜欢的啊。 哎，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啊。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听四点有戏的朋友们都非常喜欢《邪不压正》， 是吧？啊，你别着急啊。你等节目要结束的时候， 炮弹还在后头。 对，咱再下定论啊！ 拍小片的这位朋友说，姜文的片子我一定要去看，因为他几乎没有让我失望过。等这两天上午找时间去看吧，到时候再来个几十包场。不是，您是说您要几十刷吧？不是包场的意思吧？包场您带着我们俩。 嗨，这家还一财迷。 好了，刚才说到的这是姜文的电影《邪不压正》，这部电影可能最近持续发酵的这个可能性和空间都还很大很大，所以我们再等待一下大家的这个评论的意见吧。 没错，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今天是小甜点时间，所以说什么都行。 哎，没错啊，您这个周末到底看了哪些电影啊？这个电影有什么样的故事，有什么样的感觉，都可以跟我们来交流交流。 好，今天的这个四点有戏的小甜点我们还在继续当中，接下来要说到的这部片子就是刚才有人提过的，说那个下架了。 对对对，这下架的这个电影啊真是颇有故事啊。一般来说呀，这个下架呢，像他这种方式呢不太常见啊。 太突然了。 就是说上映前突然撤档，还是比较常见的。 其实已经上映了。对， 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方式啊， 就是调档，或者叫跳票。 对，这个相关原因呢，其实业内分析为两种，一种就是说片方对于影片，尤其是档期这种不太自信，主动撤离。第二呢，是有一些这个不可抗力的因素吧，就有很多很多原因了哈。 你是指的是说、这个， 就是上映前撤档的 话，就不是我们今天遇到的这 种，不是这种方式啊。 通常， 对 啊， 你比如说这个去年这个《心理罪》《城市之光》，这大家非常期待的，然后他就其实就调整档期了嘛，然后还有那个一部小众类型的这个《中邪》是吧？但是呢，就是说影片上映之后临时撤档，这个情况确实不太多见， 百年一遇 啊， 是不是遇上了？ 嗨，你看 这才昨天， 去年有一部，我们说过《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是吧？这个就是被大家嘲笑的， 那 就 算电影吗？ 嗨，你不是说你不是刚引进一个反电影的概念？ 嗨，这我是瞎说啊 啊！ 来，我们来今天说到的这个，就是在上映过程当中突然撤档的这部电影究竟是什么？听一听， 我就算死，我也不会让他得逞。 凭什么？ 凭我手里这把剑！ 听听，人家已经告诉你答案了。凭什么撤？凭我手里这把剑 啊！嗨、哦， 这个电影名字叫做《阿修罗》。 这个拍小片的解释了啊 啊。 几十包场不是包几十场、 哦、 几十包场什么意思、工作日上午找一个偏点的影院， 明白了，相当于包场， 几十块钱一张电影票啊，整个厅里就你一人， 厉害厉害厉害，向您学习。 您要是提前买票了呢，那就叫锁场。开玩笑啊，开玩笑， 这不走空啊你。来，我们看看这个阿修罗为什么会撤档，它撤档又意味着什么。电影阿修罗已经是很长时间的宣传了，而且力度相当之大。我们在前一阶段还说到它的 这个制片人方面啊，制片方面是做了很多很多努力，让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部片子花了多少功夫啊，而且他请来了多少优秀的电影人。这部阿修罗讲的是阿修罗王为了找回洞察之头的灵魂，重灭天界，派出湿婆罗入六界，遍寻万里，找到了洞察之头啊！ 哎呦我的妈呀！就是你在念这个的时候，就是能不能稍微语速再提快一点？反正我也听不明白。 好，但是我简单说吧，好吧， 啊， 这是一个就是咱们东方叫神话故事，但是跟中国呢，我们通常所了解的或者熟悉的神话故事不太一样， 不一样， 它是来自于。可能我们邻国啊，或者说佛教这个传说当中的故事，那和其他的电影不一样的是，这回呢主角是三位演员一个身子啊，三个头一个身子，分别是梁家辉的头、刘嘉玲的头和吴磊的头啊。 对对对对， 他们俩三个是用一个身子嘛。这个我们知道，制片人杨真健曾经提到过，说阿修罗从这三个头啊，从拍摄、表演、后期的这个视觉特效，都堪称是世界级的难题。因为很多网友提出来一个疑问。他们提什么疑问呢？你说看过的朋友就是这么刁啊，刁钻古怪。他们说三个头，你们解释一下，他们怎么睡觉？哪个头朝下？ 哎，我想想，那三个，那是不是还有一面是什么都没有啊？ 嗨，三个就是我们通常会说到这个三个头，或者说四面的什么什么这样形象的时候。一般来说我们不会把它具象到一个人形， 对， 我们不会在电影当中看到，但是这回真的是用了三个演员来做这个事儿。所以制片人说，他说他这是包含了像中国人的想象力和东方文明的哲学，这是灵感的来源。而无论怎么样呢，无论说的如何天花乱坠，这部电影在昨天真的是已经撤档了。投资7.5亿，上映3天，票房刚才我们说过了4600多万吧。那么这回主动撤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个片方发声明的时候大概是在昨天的中午左右吧，我没记错到15号啊，微博发的声明，撤档的时间呢准确到了昨天晚上的晚间22点，就是那个昨天晚上10点之后所有的片子全撤。我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就打开我那个 APP， 我想的是我为很多人着急啊，那要是人家提前订了票呢，是吧，你一撤档，这个撤档的意味着10点以后就没有片子再上， 没有了， 不可能再有。 对对对对， 那要买了票的朋友昨天是怎么这个啊解决这件事情的，我很好奇啊。 留着吧， 留着啊，不退嘛 啊，什么时候上映什么时候看， 然后关于这个紧急撤档的事呢，影片宣传方回应的是说不清楚原因， 不清楚原因 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咱们一会儿下半时段接着来探寻一下，也听听各位意见， 有的扯说，有的扯聊，有的扯骂啊，一会儿聊啊，稍事休息。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今天是周一小甜点，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是限弹时间啊，您说什么都行，说一说对邪不压正，包括阿修罗以及这个周末即将上映的电影，还有哪些您要关注，都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广告之后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就他了， 啥就他了，装修咱得多溜溜多比一比， 不比了，看着实木家具这大牌建材这么多人选择还比啥， 我觉得咱得再看看， 不看了，看着智能坐垫盖五重滤芯净水器都含了才999元一平米，还看啥， 我觉得咱还是得再转转， 不转了，看着连送的电器都是名牌，设计还不要钱，还哪赚钱， 我觉得 你觉不觉得你有点墨迹，就他了， 40060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圆，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4006068866。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就它了， 啥就它了，装修咱得多溜溜多比一比， 不比了，看着实木家具这大牌建材这么多人选择还比啥， 我觉得咱得再看看， 不看了，看着智能坐垫盖五重滤芯净水器都含了才999元一平米，还看啥， 我觉得咱还是得再转转， 不转了，看着连送的电器都是名牌，设计还不要钱，还哪赚钱， 我觉得 你觉不觉得你有点墨迹，就它了， 40060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圆， 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4006068866。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衣、豌豆公主、夜莺、笨蛋、憨子大串联，7月26至29日，丹麦多媒体舞台剧《安徒生童话》启幕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订票6655000。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软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8 6868 5858 5858。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啊。那么截至到7月16号的16点啊，那么这一次暴雨啊造成了北京公路突发事件29起，其中呢公路塌方16起，公路积水有10起，公路水毁有3起。公路塌方比较严重的是怀柔区的 G111 啊，京嘉路还有密云区域的这个舒心路，目前呢已经抢通公路塌方5起，公路积水6起，其余18处也正在抢险进行当中。那么为了应对本次暴雨，确保北京公路的通行安全，北京市交通委啊路政局在接到市气象台的暴雨黄色预警之后呢，也立即启动了防汛预案，共备这个备勤啊防汛抢险人员有3000多人啊，机械也有500多套。那么到了今天下午4点的时候，累计出动抢险人员有806人次，机械239台啊，山区中路地灾隐患巡查人员也有182人次，车辆75车次。那么目前仍在进行公路抢险的18起道路突发事件呢，是位于怀柔区京嘉路、怀长路和延流路、分水岭梁路、迎宾路、密云区的舒心路、西火路、黄下路、房山区石峡路等等啊，请市民们出行注意绕行上述道路。 您正在收听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4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刚才说过这个我们的今天的周一小甜点呢，真的是这个霰弹出击啊，就是您说什么都成。刚才我们提到的影片以及接下来要说到的即将到来的强档上映的这些本周的这些作品，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你评价如何，你的期待值是多少。刚才说过了邪不压正，在说第二部电影说这个阿修罗的时候，我看这个朋友们看过的确实不多啊，跟这个我们看统计的数据是一致的。 哎， 但是刚才说到为什么在昨天突然撤档这个样的事情，却让很多人很费解。截至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没有做出任何解释，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风声啊，听到了一些风声。 嗯， 电影阿修罗据说在刚刚上映的时候，豆瓣评分达到了最低，大概有 3.1 分。 嗯， 据说有 63.9% 的网友给出的是一星，这跟我们前一阶段说到的另一部电影 90% 以上的朋友打出9分，这个是完全相反的啊。 对， 那么在猫眼评分呢，也看到了一个评分，猫眼评分啊说的是 6.4 分，13.7% 的观众给出的是1到2分的评价，淘票票上的评分是 4.6 分。那么针对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电影网站的评分，阿修罗在上映的第一天，片方就发了一纸声明。 嗯， 这个声明是指责在线的售票平台，而且说指名道姓了啊，说猫眼存在黑水问题。 嗯， 这是片方说的，然后说导致他们在这个平台上只得了 4.9 分。 嗯， 跟淘票票的 8.4 分差太远了。 嗯，这个真不像话啊，这黑水的专往那边流啊。专门往那带眼儿的地方，窟窿眼儿地方溜。 对、 啊， 听起来特别的熟悉 啊， 有些话啊， 对对 对， 对， 对、 啊，就是指责这个评分问题。 哎， 然后片方在声明里还说了，零点场结束之后，两个平台给出的分数这么的不一样、 嗯、 啊，这属于超级异常现象。 哎呦我的妈，吓我一跳！ 片方声明、啊， 我以为超级的那个什么诡异的，这吓人、啊， 超级异常。然后说了、 嗯， 最后说了这样一句话，说这是有组织有预谋的黑水行为。 嗯， 针对这样的质疑呢，猫眼的官方并没有回复 啊， 但是猫眼的工作人员可能在给这个记者说的时候也说过，说这个平台的评分都是客观公正的。 嗯， 那么如果不相信这些我们所谓的叫在线售票平台的话， 嗯， 至少您可以去看一看在豆瓣或者时光网这样的评分。 嗯， 我觉得可能说明的更清楚一些 啊， 对吧？ 对，这个黑水啊，这个黑水也挺可怕的，但是我觉得呢，这个黑水来的也确实比较突然啊，这谁也说不好，人家说有黑水咱也不能说就没有。 这两年这个水这个词儿被用的是吧、 啊、 自来水是发明出来了、 嗯、是是是，然后 黑水 啊，以前咱都说呀，就是我老家是白山黑水之间是吧东北吧， 东北黑土地、哎、 对对对、啊、这现在出了一黑水看着很熟悉啊、嗯、这字很熟悉，但是意义是迥然不同。 嗯嗯，但是我们说也要说全面点啊，就是跟观众吐槽这部电影的剧情包括它的故事性来对比的话，据说有一部分观众对于它的特效还是给予了肯定。 嗯 啊，这个我们知道制片方面呢也早就说过，他在特效方面用了大量的资金、 嗯、 而且请来了都好像都是特别大的腕儿是吧， 对， 什么美术总监都是参与过霍比特人环太平二的这样的高手，服装造型师呢是参与过指环王三部曲的，视效总监呢是参与过《速度与激情7》的， 嗯， 声效总监呢是参与过《荒野猎人》和《鸟人》的， 嗯， 我的天哪，这在说这全是大片啊， 对， 全是超级的电影。 嗯，这个筹备也说筹备了六年，花了那么多亿是吧、 嗯？ 上来之后这个，不尽如人意，然后故事被大家吐槽，这个相似的剧情，我们好多年前看到过无数次， 已经上映过好多次， 真是，我觉得真的，你用无数次这个确实有点多了啊， 嗯， 肯定是能数出数来的，关键这些数啊有点数不清，就是这样的大片儿，咱们国产电影啊，老是说这些视觉大片呢，就败在这个故事上， 对 啊，让人特别的扼腕叹息呀、啊嗯，是吧？ 而且总结了一下说，我看到有影评人这么讲啊，说这几年的这个取得特别好成绩的电影、嗯、这样的新的作品一般来说现实题材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嗯， 像有一些电影可能还在走一些老路，但是并不能说所有的就是魔幻电影啊或者是这个历史的故事片啊可能都没有什么新意啊，或者说没有市场，这个不一定啊， 嗯， 但是现实题材可能更受欢迎一些。 嗯， 另外六年的时间这种筹备工作是不是也使得这个它整个的它的适应性更差一些， 这战线太长、 嗯、 啊，六年之前呢觉得说哎那时候可能这个类型啊比较吃香啊， 对对对， 到上映的时候呢可能这股风潮又过去 了， 对， 对、嗯、或者说大家呢因为这种类型曾经我们被伤过是吧，所以就是 一招怕蛇咬， 哎，先选择我就不去看 一招被蛇咬是十年怕井绳啊、 哎、确实是啊 刚才说过的这部片子在昨天宣布撤档之后、嗯、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啊，希望他能够有他自己的市场的一席之地，也 欢迎大家在今天呢，如果看过的朋友跟我们来说说你对阿修罗这部电影有何评价。 嗯，好啊，其实我们这还是说邪不压正的比较多是吧， 对，这个电影还是确实焦点。 哎， 来看一看 看看吧。啊，这个心想事成啊，这是终于来了一个说反话的了啊。他说邪不压正这部电影很一般，没有特别经典的部分。 嗯， 里面最好的就是把两位女主角拍得特别美。 哦，一个是许晴 啊， 一个是周韵。 哎，与让子弹飞根本没法相提并论。 我觉得说的不完全啊。 嗯， 其实拍的最美的是彭于晏，但是不是女主角，男主角啊。彭于晏确确实实这回是太美了，那形体啊。 嗯， 你看了，你绝对你认为他练了多少年？ 嗯， 那胸肌， 哎， 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 这个七棒说了啊，文文啊，觉得就特别亲切的称呼姜文导演为文文。 文文啊， 文文的邪不压正，第一不剧透啊，第二个人感觉。导演越是越拍，这个越拍的多呀，年纪越大，越拍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 说得好。 而往往这些东西呢，一般大众观影者看了之后是比较失望的，啊，很不解的啊。但是说这一次文文啊，还是有为了迎合观众的歉意。啊，说这个是吧？这个电影还是哎，我觉得他这个就是他这个说法是不是说到这个文文导演的心肠里？暂且不论，但是很多人是这样评价的，就是说姜文导演这几部电影啊，你会发现他来回跳跃，就是说时而亲近观众，时而亲近自我， 嗯 啊，就是这个是好像是他的一贯的。 所以你也不知道他下一步要怎么办， 哎， 是 吧？是哎， 这部电影其实这个评价的。渠道或者角度真的是有很大的不同。 嗯 嗯，刚才火麒麟这位朋友的这个评价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他说看过《让子弹飞》，邪不压正呢可能是差了一点， 嗯， 但是一想平时那些烂片吧，突然就感觉他眉清目秀了。 哎呀，您这话一说，也不知道是捧谁还是把谁都得罪了啊。 没关系，我觉得这说直抒胸臆啊，说说自己心里话。南福尔摩斯说，周末是看四国大战来着啊，世界杯没结束，出门看电影不存在 啊。 姜文电影他是觉得一直都是两极分化，看懂的都说好，看不懂的都觉得无聊。 嗯， 这个说了跟没说一样。 有一应景的，不是看着那名字有点害怕啊，大雷啊，就怕 说 就怕打他 啊， 就怕打大雷嘛。他说喜欢姜文的风格夸张啊，喜欢姜文的导演风格唯美，喜欢姜文电影的故事看不懂，但是看得多了你也就慢慢懂了啊。再来说一个，这个是我非常喜欢敬重的小齐老师啊，小齐老师的这个评论，他说为什么邪不压正的分数一直掉呢？我觉得这反映的是很多观众对本片的失望，失望是因为有期望，期望一个像让子弹飞那样精彩的故事，但是问题是让子弹飞是八年前咱们国内电影开化阶段的作品，开花阶段啊，而经过这八年啊，咱们观众们早已经今非昔比了。不过姜文导演依旧是姜文，这一次他带来的仍旧是画展画这样的一种 画展画 尬聊啊，仍旧是比较矫情的人物，仍旧是很多闹剧一样的笑点以及为所欲为的任性。这个说明了这个姜文导演仍然是自我，观众是不是还买账呢？说现在的评价就显而易见了，看来他还是中性偏批评多一些， 偏黑嘛， 啊， 是吧？偏黑， 中性偏黑。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点赞的还是在目前我们的统计啊，平台上还是更多一些啊。来，我们说过了这两部电影之后呢，大家还可以继续评论啊，一会儿我们会回顾一下。接下来我们要来说到本周强档上映的电影作品就要来了。首先第一部就是那谁，他的营救啊， 嚯 啊，他的名字今年提的太多，你知道吗？ 都已经谁都说 不好意思提了， 请那谁来代替。 After your security assessment,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building? The Pearl is the most advanced super tall structure. 我觉得大家现在都不用说他名字，听他声音都觉得熟，特别熟，啊， 以至于这个，我觉得这个普通话配音呢，找不到一个跟他声线很类似的，听着都别扭，真的是。 下次你试试 啊，我试试啊， 对。 我试试外形吧。 哎呦，啊，好 啊！ 刚才那个有朋友在平台上不是怎么说的？说那个巨石强森啊，听说他那个胳膊啊，就比周杰伦他媳妇那腰啊，就差一厘米， 不可能，粗一厘米吧？ 粗一厘米， 啊。哎，这巨石强森，我能够模仿他的外形，你知道我可以模仿哪一点吗？ 啊， 剃光头。 就这外形啊！ 哎，对对对，哎， 哎呦喂， 确实，啊， 我们要说的是《摩天营救》这个周五。 就巨石强森又来了 啊，又来了。 他今年真的是中国的客人啊， 确实 老来老来。 那预兆一下，咱们周末就听听今年这几部巨石强森的 巨石强森电影是吧？ 电影啊， 那先给巨石强森的影迷们是不是多少来点冷水啊？ 啊， 因为这个冷水不是我们泼，是北美票房排行榜刚刚新鲜出炉的排行榜上，确实巨石强森的这部电影虽然位置不错，但是还是离预料的成绩相差了很多， 不算数，不算数了、啊。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上个周末北美票房排行榜前三甲两部周五公映的新片。 哎， 这两部电影的排位出人意料。首先，索尼影业出品的动画电影《精灵旅社三》， 嘿， 你是很期待这部电影的 吧？特别期待《 精灵旅社三：疯狂假期》这部电影，延续这个系列前两部的票房佳绩，$4,410,000的开画票房，妥妥的拿下了周末冠军。 Tell me where we're going. I've taken care of everything. Ladies. 很可惜的是咱们还看不到 看不到 是吧，还看不到、哎、没有定档日期是吧。 嗯，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部电影，就是刚才说排的第二名。第二名这部电影其实你也挺喜欢的。 嗯， 蚁人第二部、哦、黄蜂女现身。 黄蜂女 unleashed something powerful. We have to stop her. If you want to do something right, you make a list. One. 黄蜂女现身，蚁人第二部在上映之后，到了第二周$2,910,000的票房成绩，周末票房嘛，同比下滑62%，刷破了漫威系列电影下限。还是这部电影跟大家可能开始的预期和期待相差还是有点远。 嗯， 那么这个不就不说了，我们要说的就是重点。刚才说环球影业发行的这个《摩天营救》， 嗯， 《摩天营救》呢，在很多人看来应该是巨石强森应该比较。今年吧，还是在他的同类型的电影当中可能比较出彩的一部了。 嗯， 因为这部电影的故事性可能更强一些，但是这部电影它在这个周末，就刚过去的这周末，排名在北美票房榜是第三位，它的投资可是$1.25亿啊。 嗯， 首周末仅仅拿到了$2,548,000的票房，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电影是冲着首周末一次要干掉一半的成绩的。 对对对、啊、所以这个成绩呢显然不如预期啊。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虽然说这个故事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故事路线啊，就是营救类型吧，咱们也跟大伙说过、嗯、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人物的设定还是挺有意思的。首先他演的是一个退伍的军人，这种设定特别的容易刷好感啊、 嗯、 其次呢还是身患残疾，所以就是说增加了他营救的这个困 难度。 难度 对, 对, 对,、 哎、 对 对 对。但是我觉得啊，往往这一个人呢、啊、他这个露脸时间次数太频繁了， 太频了， 绝对是有审美疲劳的。 是 啊，是吧，就是你来又来了啊，关键是 就算中国观众就喜欢这人。 对， 就是上个月他有一部电影，这个月你说有一部新电影，谁的还是他的， 还是他 的，还是他的。 而且你看他这营救类型的他之前也有啊，对吧， 对 对, 对， 他这个就是说同类型的他老来呢确实审美疲劳啊、 嗯、老来也不是都是乐，是吧、 啊、对，确实是啊。 好，看看这个周末吧，看看这个巨石强森的《摩天营救》是不是能够指望上中国市场。 嗯， 中国人民是不是欢迎他的这个作品、嗯、来，说过了这部电影，这个周末其实还有几部也挺有意思的电影、 嗯、 比如说7月20号就在这个周五将要进军2018暑期档的一部关于狗狗的电影啊，今年特别应景啊、 哎、 叫做我汪星卧底。 天哪，我以为你要怎么着呢，我 后边的狗不叫你都不觉得这是一部关于狗狗的电影。 对对对， 其实这部电影它很有意思，它是给狗狗配音的。 嗯， 它是配这个人类说话声音的。 嗯， 这是讲的是警犬麦克斯和 FBI 的探员弗兰克为了侦破一个珍稀动物偷盗案，参加了一个全球知名的狗狗展、 哦、 然后呢就走上了叫汪星练习生的翻盘之路。 嗯， 这部电影当中还有一些比较值得一提的地方。 嗯， 比如说好莱坞报道者说这部电影是有大片气质，有品质啊，兼具的家庭喜剧。另外呢，他的导演是谁呢？是《蓝精灵》系列的导演 哦， 就是那个拉加·高斯内尔。 嗯， 他的配音阵容也还是比较强大的，加布里埃尔·伊格莱西亚斯啊、嗯，像这个克里斯·卢达克里斯，还有乔丁·斯巴克斯等等等等。这部电影在这个周五就会和巨石强森的摩天营救一块儿来。 哎，这个很多人说这个电影是兼具大片气质和这个合家欢类型的电影。 哎呀，这样的评价反正听多了啊， 嗯、 去检验一下。除了这部电影之外，